最新消息显示，截止到昨天晚上11:10，卫辉市龙岸北郡小区的被困人员全都转移完毕。救援过程中，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抽调专业力量，利用11艘橡皮艇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累计往返40趟，转移300多人。 受到河南省特大暴雨影响，从7月20号以来，北京西站、北京站多趟列车停运晚点折返。昨天北京西站停运始发列车105趟，7月20号到昨天，北京西站售票窗口累计退票将近50000张。 目前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全员上岗，满足旅客来电咨询的需求。另外，铁路部门加开少量迂回列车，最大限度保障旅客的安全出行。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昨天探访了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来听报道。 在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内，头戴耳机的话务员们忙着接听旅客的咨询来电。近几天，北京12306客服中心的话务呼噜量激增，其中7月20号的呼噜量最高，达到46000个，是平时的4倍多。目前，北京12306客服中心的近260个席位全员上岗，保障从早6点到晚11点间的接听率。7月21号，平均每位话务员在线8.9个小时，总通话时长达到749.4小时。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副主任王艳茹介绍， 旅客除了通过12306电话，还有通过12306邮箱、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网站都可以反馈相关的问题和信息，后台的专家席实时的处理。 京广高铁运输并没有中断，途经京广高铁郑州局水害区段的列车达到13列。铁路部门同时增开北京西始发、迂回石泰客专及大西客专运行的临客8列。北京铁路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主任段清培说， 用高铁成本的优势，西北分线的车这样就避开了郑州的一个水害区段，我们管这个叫迂回运输。北京局、太原局、郑州局、西安局包括成都局由国铁集团来统一来部署方案，它需要一个共同的联动大机制。 对于部分列车发出后折返的情况，是出于保证旅客安全的需要，段清培表示， 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出行。如果说全部停运了，铁路这大动脉就保证不了了，所以我们尽量是有条件的我们就开出去，开出去之后设备故障变严重了，程度又加重了，确实过不去了，所以我们就还得回来。 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预计于明天白天在我国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浙江宁波所有船舶离港避风，码头停止作业。江苏苏州对太湖进行了联动封航，福建省已经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宁德、福州、平潭指导防御工作。 继续来关注南京疫情。针对疫情防控情况，从昨天起，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围河区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还有9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南京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截止到22号24点，南京本次累计疫情报告本地感染者37例，包括确诊病例23例，无症状感染者14例。这些病例大多是南京禄口机场的工作人员。 7月22号到23号，广东中山、辽宁沈阳、安徽和县分别报告了1例与南京市关联的无症状感染者。至此，南京本轮疫情已经扩散到4省4地，感染者总计40人。 奥运速递。 东京奥运会北京时间昨晚7点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开幕式包括文艺表演、升旗仪式、运动员入场、宣誓仪式、主火炬点燃等环节，共有950名奥运相关人员和各国要员参加开幕式，但没有普通观众到场，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本届奥运会的口号是情同与共，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包括5个新增项目，攀岩、滑板、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共有大约11000名选手参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是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除了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还参加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是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开幕当天只有射箭、赛艇两个项目的比赛。射箭项目上，中国男团排名第三，直接进入八强，女团和混合团体全都位列第五。中国队所有队员晋级个人赛决赛阶段比赛。赛艇项目上，中国队也表现不俗，参加的五项预赛有三项直接晋级，另外两项将参加复活赛。 今天的比赛将在七个项目当中产生十一枚金牌，射击、举重两项比赛，中国军团都有望斩获首金。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刘京泽发自东京的报道。 七月二十四号当天，东京奥运会将在射击、举重、射箭、击剑、跆拳道、柔道、公路自行车等项目中产生金牌。那么，女子十米气步枪将再次成为本届奥运会的首金项目。中国女枪手杨倩、王璐瑶将先后出战资格赛和决赛，而男子十米气手枪决赛，庞伟、张博文将向奥运冠军发起冲击。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侯智慧将力争这枚举重项目的首金。乒乓球男女单打第一轮，马龙、樊振东、陈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八分之一决赛，许昕、刘诗雯将争夺四强的席位。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将迎战赞比亚。此前女足0-5输给巴西，而本场比赛将全力取胜。击剑将产生女子个人重剑、男子个人佩剑两枚金牌。重剑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优势项目，2020年他们曾夺得过世锦赛女重团体的冠军。羽毛球单打小组赛开赛，石宇奇和陈龙以及女单的陈雨菲将出战，而混双小组郑思维和黄雅琼将力争拿下开门红。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两届奥运会冠军吴静玉将出战。这位妈妈级的选手复出之后状态一直不错，期待迎来首胜。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地铁冬奥支线年底前开通。 北京青年报聚焦，2021北京消费季将发放10亿元智能消费券。 新京报反映，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日均接待3000人。 中国新闻网关注，我国新冠疫苗接种突破15亿剂次。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2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上7:25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北大红楼将于8月1号开通个人预约。 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全国第一个沉浸式防骗展在京启动，将全国推广。 竞争已久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尘埃落定，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名单正式公布，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那么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中午12:20，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对今后证券市场监管和执法具有纲领性意义。那么这份文件都有哪些亮点，对违法违规乱象具有哪些强大震慑力呢？今天下午1:12，警法在线节目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文物局签署博物馆之城战略合作。平谷区刘家店镇举办第6届压髻山蟠桃会。朝阳某个小区旁边突然出现信号塔，居民担心辐射，极力反对。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目前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加上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处于高位，近期我国江苏南京、云南瑞丽等多个地区出现本土新冠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出行健康提示，请大家继续增强防护意识，健康安全度过暑期。 市疾控中心建议大家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在人员较少的空旷地带、郊野公园等处游玩，以家庭游玩为主，不建议较多人群聚会。中高风险地区的来京返京人员应当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

被终止的第二个原因是唯一一户商户业主的资格受到了大家的质疑。通知显示，商户业主的名称为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因为产权信息不符，被大家取消了资格。那么这家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到底是不是商户业主呢？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我都不知道 他这民生金融租赁是哪层楼哪栋的业主， 这我不知道，这个我没见过。 那么这家商户公司为何能够主张业主资格并入围此前的公示呢？在公示通知上，记者没有查到公司的联系电话。受业主委托的北京市环泰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铁环律师告诉记者，住宅区域的业主发现这家公司的产权文本带着预先的预字，业主资格认证有问题。 一个它是预字号，不具有产权性交易性质， 他拿的这个预字号产权证不是他民生金融的， 事务号的公示里边也说了名称不符。 这家公司的业主资格受到筹备组其他四位成员的反对，同时被200多户住宅业主联名抵制。于是街道的物业专班一并暂停了这家公司和其他四位住户业主的筹备资格。业主们表示， 在7月5号他已经公示了我们都是合格的，因为里面有一个单位，我们业主几百个人反对，我们认为他不合格。在7月15号他又出了一个公示叨扰我们的这个问题，你们都不合格了。 也是他们那个物业专班的律师给我的答复，他说物业那个按时缴纳，我问他按时缴纳是怎么理解，那法律上有没有3年这个条文说成立业委会你的业主必须3年按时缴纳你才够资格，他说没有。 那么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目前该如何进行？属地阳房店街道办物业专班在7月15号最后的通知中并没有写明。街道办物业专班的工作人员在7月20号的回复中表示， 就是咱们这目前具备呢成立业主大会的那个申请条件了，目前是材料的审查核实阶段，正在核查。 记者也拨通了街道办物业专班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将会下周做进一步的说明。目前业主们也表示愿意继续申请等待。对于筹备组目前遇到的问题，受业主委托的王铁环律师表示， 严格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第31条或第39条来进行依法提交材料，而没有终止之说。问题呢，关键就是你在15号出台这个终止文件之后，这个公告出来之后，如何成立恢复，怎么继续往前行，你街道办也好，应该在这个文件上给我们明示，不应该这么一个句号全部都给否了。 要解决光耀东方广场的公维基金下落不明的问题，成立业委会是主要的推动环节。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尽快将流程捋顺，抓紧组织筹备。对此，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近日，海淀区的福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锦林颐和园西侧有一个豫东郊野公园，公园原先共有3个公共厕所，其中2个在2年前关闭，至今没有开放，仅剩的1个在前段时间也被封闭，目前整个公园没有1个公厕，这给游客游园带来了不便。 以前是2个，是因为施工的是质量问题，地基可能下陷，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厕所封了，唯一一个可以用的3月份他给说关了。 福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没有公厕可以使用，个别游客和公园保安、环卫等人员在遇到内急的时候，只能在树林或者是隐蔽处解决问题，有碍公园的美观，也不利于公园卫生环境的维护。 包括他的保安，包括游客，就是找个树林，在这公园里面随便找个地方就那个方便了。 记者查询了解到，福先生所说的豫东郊野公园位于海淀区玉泉山路，占地大约2000亩，西侧与颐和园只有一墙之隔，东临玉泉山，属于海淀区四季青镇的管辖范围。于是记者首先联系了四季青镇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应该是这个园林的管理，你要说的公厕吧，它还又涉及到环卫。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记者首先询问了海淀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几年前就有2个一直没开，那个不是我们管理的，有1个就是说近期关的那个是我们管理，但是现在镇里他们在给那个厕所改造，得可能得需要2-3个月那样，改造完了之后能开。我们是负责管理就保洁什么的，然后改造这块是镇里头在改造。 为了进一步了解改造进度，记者又致电四季青镇镇政府卫生科，工作人员向记者说明了工程进度。 入场施工现在才刚刚开始，预计1个半月左右这个公厕就能完工，因为这本身是环卫管理的，然后我们跟环卫做一个移交，他们做一个验收就可以开放了。